上天，在下赵慕寒，教中是你什么人？ 教中乃是我的女儿。 为何啼哭？莫非不愿持家不成吗？ 只因家中贫寒，无有庄严，今日贫富相遇，见金上亲，故而啼哭啊。 啊，小姐，他家姓赵，小中乃是他的女儿，只因今日持家无有庄严，贫富相遇，处境伤心，故而啼哭啊。 哦，闹了半天是为了没嫁妆。嘿，甭说我们小姐这份嫁妆给他，就是我们小姐这锁麟囊送给了他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 天地里一来非要闹，满不叫你东西的心有人间的关系， 有绿马， 是你的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妈说了才算呢。